雨季走进我生命，带着一点任性和迷路的表情。 是你在那个雨季赶走了孤寂，温暖的笑容换我仅有的坚定。 天上一万颗星星，我却只看见你。要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可思议， 身边有太多风景，我却停在这里。说我傻得很，遗憾不是因为你， 是你的身影 带给我勇气， 恋爱的频率 直到我心底。 如果你愿意， 值得我愿意，爱在我幸福的主旋律。 从前都是你， 就算我相信 天空会放晴， 那会更甜蜜。值得我愿意，爱的主旋律永远唱下去。 却只看见你，要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可思议。 身边有太多风景，我却停在这里。说我傻得很， 还不是因为你。